哎，大叔，看我这蛋下在哪儿了？ 下哪儿了？ 下哪儿？问你呢，下哪儿了？啊， 他下哪儿了呢？嗯，他当时他想啊，他就下哪儿呢？就啪啪啪，他就溜达，他就边溜达边想，来到了鸡窝面前，他没好意思下，他又溜达，下哪儿呢？来到了鸭架面前，也没好意思下，下哪块呢？我不下不行了，憋不住了，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。下哪儿？哎，最后你说下哪儿呢？你猜？ 狗啊！ 哎呦我去！狗下狗窝了！ 那是谁发现的？ 狗崽子嘛！ 狗仔队一发现，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。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。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，咔咔咔，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，变这样式的了。哎呀，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，仔细一看明白了，练签名呢。 说的太好了，太精彩了。哎，大叔啊，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？ 吃了。 吃。 吃了。谁吃了？ 我吃的。他不敢吃。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？ 啥反应没有，跟正常蛋一模一样。哎， 大叔您这就不配合了，哪能那么说。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，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，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。 对对对， 大妈，你我这两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，你得配合，你哪能我什么，你这 太急。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，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，在没吃公鸡蛋之前，他走道是这样的，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，快脑血栓呢，快点学个，哎你快，他没吃公鸡蛋之前。我起来， 你是不是骗人？ 这哪叫骗人呢？这又不是假药，对人没害的。你说你 骗人呢？ 小牛啊，你回头倒过来不啊？没吃蛋之前总摔，吃完了能走了，就这事儿。你得倒酒，我下去瞅菜去。 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好了好了。挺好的，录的挺好。 哎呀，我说，来喝点酒，牛策反呐、 啊！不是策反，是策划。 不管策啥吧，就俺们家啊，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，第一笔见钱这个就活啊。 是啊， 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？ 我就炒作嘛，把这个鸡买断，是吧？ 来，赶紧上来。大炒啊！你要炒作呀、啊，以后多找点人啊，上胶阳台像白岩松啊、崔永元呢、啊，这名人找来。要不然你白吹。来干。 哎，大叔啊，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。 你去抱鸡去。啊， 我跟你说，那个鸡看完之后，你哎呀，老帅了， 真的 漂亮。 哎呀，吃饭了吧？ 行。 哎，大妈。 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。 对，咱签合同。 好吧， 太好了。 那这样啊，这两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鸡了。 知道。啊， 两万。 行。 在这儿签。哎，有这么一条，您看一下啊。啊。如果您要是违约了，您得双倍返还，您得给我四万，大妈。 别双倍，十倍，我给你20万，能不让你抱走？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。哎，对了。大妈还有一个啊，麻烦您呢，还得做一个。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广告吗？ 有句广告词， 赶紧录它， 好吧， 录它，钱到手了，来开机， 那咱们开始啊。 好词儿啊，很简洁，很靠谱。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欧耶。再来个侧面的，以简洁使用啊。下蛋

关于宋丹丹和黄宏这对小品夫妻档的故事呢，咱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再慢慢的为您讲述个详细。在今天旅途结束之前，再为您送上一首来自林子祥、叶倩文的歌曲《选择》。在这里，导游韩涛带着调度大熊、技术吴博，感谢各位的乘坐。各位，我们下次旅行再见。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；雪舞的世界，举杯赏月。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。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从来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看着人来人往的窗外，一杯咖啡叫自在， 空